学语，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我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孙燕姿2001年风筝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任性》。我们都觉得说任性是小孩子的专利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一个大人在很多的场合还是不管不顾的很任性的话，你会觉得好像还没有长大，对不对？那在这首歌曲当中，其实表达的是说，如果一份感情要走远的话，那么其实你费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难是让他回头的。那不如说，好吧，就干脆放手好了。这样的跟随自己的内心，可能也算是爱情当中的一种任性吧。简弘毅带来的歌曲《京城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淘气爷孙》当中的插曲。 走不出回忆，你变成一座城，深埋心底化成风景。忍不住变成一条温顺的鲸， 你就像海洋拥抱我前行。爱从来就没有公不公平，爱着你输给你爱情，徘徊在你给的这一座城，我寻找意外的风景。 电视剧《淘气爷孙》是从这个爷孙俩的这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，所以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啼笑皆非，就是很可乐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，所以看起来还是蛮亲切。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为电视剧所演唱的插曲，叫做《京城》。接下来的歌曲呢，来自电影《小时代》，《小时代》好几部啊，可能有的朋友是每一部都没落下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《小时代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郁可唯演唱的《时间煮雨》。 闯天笑。

吓坏，其实我很可爱。说出来谁明白，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，哄哄我逗我乐开怀。 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 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女孩们的心事啊，真奇怪。寂寞男孩的苍蝇拍，左拍拍，右拍拍，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？文静啊，真无奈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寂寞男孩情窦初开，需要你给我一点爱。爱爱，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啊，真奇怪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啊，真奇怪，哎，真奇怪。来来来来来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，很亲切很熟悉的一首歌，对不对？而且就是这首歌曲特别流行的时候，可能在校园当中很多的男生也会一伙一伙的在一块儿，看到自己喜欢的女生过来的时候，或许也会弹着吉他唱的这样的歌曲吧。应该说也是校园当中的一道很让人难忘的风景。阿牛1998年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迪士尼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同名中文主题曲，由田馥甄和井柏然共同带来《美女与野兽》。 在蔓延中。 美女与野兽是根据迪士尼1991年经典动画片，还有就是特别著名的这个经典童话所改编的。那其实这个故事呢，也是告诉大家啊，就是美不仅仅是外表，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内心。刚才听到的是田馥甄和井柏然共同带来的《美女与野兽》，接下来任贤齐、小齐出场，1996年依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I Feel Good》。我的天哪， 咋了？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

死困闷，快乐心中常为我伴，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，道别你身边，我识学找个伴，独自去偷欢，我未习惯这伴，道别你身边，我但未感何欢，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，道别你身边，我识学找个伴，独自去偷欢，我未习惯这伴，道别你身边，我但未感放宽。 1993年，刘德华有一张专辑叫做《真我的风采》，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收录的一首快板歌曲啊，《独自去偷欢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曾经获得过1993年香港 TVB 十大中文金曲奖啊，有一点个性，有一点想要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印象。节目最后呢，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《天天向上》《中华文明之美》当中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千年游》，这是来自李宇春的演唱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那么在这个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过程当中呢，要不断的去传承和创新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钟声回荡，高山流水白云间，四书五经留意清雪，师父相前，仁义礼智信的教诲留在耳边，温良恭俭让记心间。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帘，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，翻开藏经的尘封的宝典，期盼前世的你会再出现。心痛不安，笔墨之言，我纵横十年，白瓦青砖，堂前春烟，飞入谁家园？这些缠绕的思念，是你我的红线，那一夜花灯如昼的照亮。轻舟逐浪，沙外青山，江南杨柳。 得这一年夏天，我就在花店旁边，卖鲜花的小女孩总是坐门前。每天清晨睁开眼，花香飘满我房间，可是夏天快过去，归途那么远。一朵花，两朵花，三朵花开遍你窗前，为何在我离去的时候开得那么鲜艳？一朵花，两朵花，三朵花开遍你的家，女孩大哥哥要走了，你可记得他？夏天，我就在花店旁边，卖鲜花的小女孩总是坐门前。每天清晨睁开眼，花香飘满我房间，可是夏天快过去，